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在家里舒舒服服地宅了七八天后，池小池接受了传送。初醒来时，四周格外安宁。他的出生点在一处古香古色的水榭亭台之中，身上也是奢华的绫罗贵物，彰显着主人家不凡的身份。良心的让池小池一度怀疑起自己是不是以小人之心夺了君主之腹了。他本以为上个世界楼哥利用主神的举动会迎来一波打击报复的。池小池在心里唤道：“ 六老师。” 啊，毫无反应。池小池有所感应了。 楼哥在吗？ 仍是没有应答。 嗯，好的，拜。 Bitch。 楼隐无法开口说话，此类情况又不是没有出现过。池小池也并不急于起身，枕在壁上眯着眼睛打量四周。据观察，这里和上个世界一样是古代。原主醒来前该是在这凉亭小憩了一段时间。一方香妃木围棋平摆在眼前，一盏黑子摆在他右手侧。棋盘上一盘终了，黑子势如狂蛟，与井深的白龙盘游交战，大开大合，肆意狂舞。单看棋势便知道棋主性情如何，指尖仍有棋子残存的清凉之意。池小池直起腰来，搓了搓指尖，拈起棋子，一枚枚收入棋中之内，同时观察着自己的身体，做着基本的排除法，给原主拟了一个简单的人物小传。骨节宽大，指尖有细伤，应该说习武所致。据他上个世界积累的经验判断，原主衣服材料算是极上等的，腰间悬挂一枚锦囊，锦囊纹理独特，上书一个十字，或许是原主的姓。池小池信手摆下了几枚棋子，第一手便是惯性的落子天元，可见少年人的张狂无忌。原主懂棋，脑中有相当完善的棋谱，看来受过不俗的教育。原主睡下应该有段时间了，没有人来叫他，那原主大概不是在他人家中做客了，不然哪有让客人单独弃在通风处的道理啊。池小池正想着，一名小厮便自回廊彼端匆匆而来，见面行礼，急道：“ 小的可算找着您了，十三皇子到访，在前厅说要见您呢。” 池小池反刍了一下，哦，没听错，是皇子。他放下棋子，看着四周的风雅装潢，满脑子都是富家公子沦落风尘，强忍耻辱接客卖笑的官妓剧本。小厮催他：“ 哎呦，大公子，您快着点吧。” 听到大公子三字尊称，池小池这才安心。他装作未清醒的模样，由小厮引去屋中梳洗。他在心中对楼隐道：“ 楼哥，世界献给我一下。” 自己毕竟不是原装，如果不弄清这个十三皇子是何方神圣，恐怕不好收场。然而他的脑中一如先前一片空白。池小池隐隐意识到有些不对了，并很想去楼哥老板的办公室敲碎他个猪脑壳。这时的情况类似他到过的第五个灵异世界。当时楼隐虽然被本地系统压制不能出声，然而实质上还是存在于他体内，因此至少他能拿到宋纯阳的世界线，也知道主线任务是什么。 但这次楼隐说不出话来，世界线也迟迟没有发放下来。没有世界线信息，就意味着不知道攻略对象，也不知道原主的性格、身份，甚至是名字。这个世界只是普通的古代世界，原主不过是个普通人，不能像纪作山或者是段书觉一样与他交流，告知他一些重要信息。这也就意味着他要下盲棋了。而在棋局刚刚开始时，他就马上被安排去见一名和他相熟的皇子。至于这名皇子是敌是友，性格几何，来此作甚，根本就无从得知。吃小吃小，真是他娘的刺激啊。被引入屋中后，小厮取来另一套衣服，速速替他更衣。他注意到这是外出用的常服，小厮是知道他们要去哪的。得出这个结论后，他有意放慢了穿衣的速度。果然，那爱操心的小厮一边为他挂上腰饰，一边唠叨起来： 跟十三皇子有约，大公子该早早告知小的一声才是啊，就算您忘了，阿叔也能替您记上一二的。 小厮能在他面前随口抱怨，看来主仆关系不坏。 是阿叔大人，小的吓死小的了，万不敢再犯。 阿叔也乐了，跪下替他整理衣襟。 大公子私下里拿小的们消遣消遣便是，将军先前可嘱咐过您，与诸位皇子勾肩搭背，兄弟相称，着实不成体统，尤其是十三皇子，您虽做了他十年半读，然君臣有别。 小池懂了，并获得了不少信息。原主该是将门之子，身份不差，乃皇子伴读，能陪侍在大公子身侧。这名唤作阿叔的小厮显然也读过书，他未必学富五年，但既然能配得上君臣有别一词，还被父亲拉出来强调，看来这位十三皇子就算不是储君之尊，也是颇得圣意的。 花昭节本就人多，再晚些出门就不方便了，亏得方才来寻您的路上遇见了阿玲，小的叫他先将马球杆取出备好，不然可当真来不及。也就是十三皇子耐心好，总愿意等着您。 吃小吃小，吼吼，恃宠而骄啊。他转向镜中，镜中人是十六七的少年模样，是最张扬无拘的年纪，青山飘逸，眼中含星，纯银的眉心坠配上高马尾，是个如玉如璧的金贵公子模样。面对马上到来的乱局，他心里尚稳。听小厮的口气，十三皇子显然与原主相熟得很，他不能去触这个眉头，装病推脱是最好的办法。他仓库内各色卡片多了，装个病糊弄过去不成问题，也不必事先知会小厮，大不了临阵吞卡，装作突发疾病便是了。池小池很想去看一看那名十三皇子，如果楼哥也会出现在这个世界里，那他会是谁呢？他刚收拾停当踏出门去，便又有一名小厮赶来催挡： 大公子，大公子，六皇子也来了，还有尚书府的严三公子都在花厅中饮茶，六皇子请您快些去呢。 这他妈都谁呀、啊？萝卜开会吗？不过他还是去了，认认萝卜坑也是好的。他走到花厅侧窗时，恰好能听到厅中几人，便停了脚步，嘘了一声，靠窗侧立，一副打算偷听的模样。阿叔无声叹息：哎，主子的顽劣性子又犯了。但池小池想得很单纯啊，没有世界线指导，他就是两眼一抹黑，万一进去逮着十三皇子叫六爷，他基本就没救了。这就如同进考场做题，放眼望去所有题都不会，先观望一会儿，总比全蒙 C 或者把答题卡放在地上踩一脚来的正确率高点吧。厅中几人年岁相仿，均着常服，但按座位排布的话，身份倒是分明清楚得很。那严家公子随侍在六皇子身侧，低眉顺眼的， 看样子是个温顺性格。但是跟他家楼哥那种骨子里散发出来的沉静相比，还是稚嫩许多。